不知不覺嚟到94集嘅呢一個東頭蛙度搞九號啦。有冇啲唔捨得啊？大家， 我就發現到有人又換咗眼鏡啦。 譬如話老土嘛，我哋會即係日新月異啊嘛，迎合呢一個潮流嘅會。不過今日幾靈氣，唔係靈氣係靈異啊！有位朋友 Joey 咧同我哋講 Good morning， 係咪因為外國呢 歐洲企歐 美國嗰邊 歐洲啊，係咯，哇！美國都 Good morning， 咁我都同佢講翻聲 Good morning 啦， 即係有時差啦，佢又好遠嘅地方啦 嚇。啊，另外 Sophie 話咧話今晚咧好有旺氣啊，梗係啦，兩位阿 Sir， 叮叮 嚟到現場喎，係咪先？阿高 Sir 同埋阿康 Sir。 你哋好，大家好，大家好。 咁啊，好嘅嘉賓梗係要不斷 encore 噶啦，encore 完再 encore 咁樣不斷循環，會唔會下個禮拜再見到兩位咧？可 能你有需要叫到一定嚟啦。 係啊，咁啊，多謝曬阿高 Sir 啦，同埋阿邝 Sir 今日咧就咁啦嚇，咁啊同我哋即係分析啲重案啦。咁啊，好多聽眾咧都係好中意咧，即係聽到阿 Sir 咧親自去講一啲即係現場你哋嗰啲嘅經驗啊。係啦，勝過紙上談兵好多倍。特別阿高 Sir 今日同我講咧，就話原來有一單嘢咧經歷過生死嘅，生死邊緣喎，景福珠寶金行啊。 係1983年啦。 係。 俾人哋喺個窗啊，揾支槍喺住我個額頭。 咁樣。 七尺裏邊開兩槍啊！ 七尺開兩槍。 係我生日前一日㗎。係 啊。嗰支單有冇擦過你頭皮啊嘛？ 冇啊，唔擦得頭皮啊，掂到都死啊，大佬。 係啊。 嚟真到警方啊！ 係啊， 嗰次係 你知唔知啊？差人用嗰個子嗰槍啊，係0.38口径啊。但係嗰個賊用嗰只係0.75口径啊，一隻牛啊，中一粒子彈都會死啊，何況人呢？ 揾日要講下啦，呢個趁我未瓜之前。 但係真係好可惜啦，當日嗰兩個摩托車，誒 ，sorry 啊，唔再講得摩托車，係個印巴籍嗰個人士。他跟我擋了兩粒子彈，結果那兩個死了。 哦，他幫你擋了兩粒子彈。 是啊。 那你後來有沒有去拜祭他？ 沒有啊，因為他不吃香的。如果他吃香我就拜他了。因為他們有他的家族，他的那些。伊斯蘭 教不吃的嘛。 他是不吃香的。 燒香的 嘛。那你之後有沒有去找他們家人啊？沒 有，我只不過去那個罪案現場那裡，在那裡默默跟他們說。佢話多謝我多謝咗你哋啦嚇，點都好啦，希望你保佑呢單案盡快破案啦。咁後屘 好多靈異嘢添喎，呢個古仔嚇。咁啊講到靈異嘢咧，今日咧呢一個古仔咧都好多靈異嘅碎片啊嚇，喺呢一個網上你可以揾到啦，亦都咧可以聽到啲真人咧去發聲嘅。咁咧今日咧好高興啦，請到我哋嘅呢個叫咩咧？東頭嘅祖師爺，奇案界祖師爺啊，王 Sir 咧親自咧嚟到，佢啱啱喺呢個西安翻嚟嘅呢個安西教練，係啊，仲有陣嗰啲秦俑味啊，係啊，同埋嗰啲香茅味，因為嗰邊咧就即係好似據聞都夜夜笙歌咁樣啦，嚇咁咧就所以阿王 Sir 咧一間就會喺第四 part 啦。第四 part 咧就歡迎係所有嘅即係我哋嘅會員啦，就可以收睇嘅，因為要即係付咗費嘅會員先可以上網收睇嘅。咁點解會有第四 part 生出嚟嘅呢？咁因為王 Sir 咧就有啲獨家嘅秘聞，你知佢好多秘聞㗎啦。咁啲秘聞咧就好神秘嘅。咁同我哋今日可能一間講嘅版本咧有少少出入嘅，因為你知啦，呢啲奇案咧好多時因為年代太久遠咧，真係有時你傳下，其實咧有好多版本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咁我哋就當去聽一聽啦，即係睇下大家分析一下，覺得啊咩版本你會覺得比較即係信得過啲嘅，或者我哋從佢故事裏面咧，我哋會分析一下，揾兩位阿 Sir 分析一下咧，佢啲辦案嘅手法啦，或者兇徒嗰個心理啊，係啊，你哋都成日都要分析佢哋啲心理狀態噶啦，係咪啊？ 嗰啲最主要就睇佢呢啲案件咧，睇下佢嗰個動機啊。 共 係每一件案件咧，必定有個動機先發生到出嚟嘅。 哇！但係呢單案嘅動機好懸疑喎，好懸疑喎，因為嗰個死者同埋個被告咧，好似個關係，我覺得有啲佢都好拉唔埋咁嘅，大攬扯唔埋，我覺得有啲嚇。咁究竟係點咧？我哋一間慢慢話俾大家聽，好唔好啊？喺呢個時候咧，先帶大家咧去翻到原來幾多年前咧，40年前， 1975年， 七五年 同25加15，40年了。如果計足的 就差3個月。如果在座咁多位的噩夢是由呢個冬至開始咧，咁呢單案嘅噩夢咧就由一個南至開始嘅。我哋聽一聽呢一個奇案點開始。 喂，阿哥， 你闻唔闻到啊？ 好似好腥臭咁嘅。 系啦，喂喂，你望下我哋个招牌，个蓝字嗰度啊，好似有啲红色水滴紧落嚟咁嘅。 哇，系咁恐怖嘅，唔通叶阿坤又杀鸡？我仲记得几日前，我见到佢喺屋企洗紧啲血。 系啊，我头先劏完鸡，啲鸡毛塞住个去水位，搞到我好烦啊！ 帮佢再次上到阿坤嘅单位，质问佢系咪又杀鸡？佢同时隐约见到单位嘅骑楼做底有啲唔系好寻常。另一方面，南记士多招牌上面嘅南字继续喺度滴血，似乎向街外发出一种嚟自第二个空间嘅求救信号。 而家呢一揾唔到噶啦，呢、這、一个牛下拆晒啦嘛， 拆晒啦， 拆晒啦，新嘅都起紧住紧啦， 住紧添啦，已经哇，沧海桑田啊，真系好耐冇去嗰度。其实我去嗰度咧，我而家去亲牛头角咧，就系只系会去一个地方通常。就是一個蘭香園， 蘭香園茶餐廳， 茶餐廳咯，就去嗰度 瑞士雞翼， 係啦。咁其他地方咧，就幾年前去過，因為佢拆嘅時候咧，我哋去同啲攝製隊去拍嘢啦。咁啊，嗰度有一檔，譬如誒嗰個流動小販啦，嗰個炭燒嘅雞蛋仔好出名噶嘛，即係揾好多錢啊嗰個人。咁就喺一個即係屋村裏面咧，就靠擺一個即係流動小販嘅檔口，佢就可以養活一家幾口咁樣。 我相信唔出奇啊！以嗰度，我相信唔出奇嘅，以嗰個情況嚟講，同埋我嗰陣時，我記得有一檔都好經典嘅夜冷檔噶嘛，喺十三座嗰邊，又係好一到夜晚咧，燈光火著，排曬隊架， 好熱鬧噶， 夜晚 牛角下村嗰度， 係啊， 因為你因為嗰個地區食嘢咧嗰時咧就係牛角下村係好多鋪頭嘅，好多食肆嘅。 我最中意有當成嗰啲打冷檔，嗰度個檔打冷檔。 啲巴生係咪同一檔咧？ 可能係喎，喺中間嚟噶嘛。 係啊， 哇！但係呢啲香港風情真係買少見少啦嚇。香港仲有啲咩地方有咁嘅 feel 嘅咧？仲有啲咁嘅區舊區啊？ 好難有啦。 葵涌啊，好似都仲有呢啲咁嘅。 葵涌廣場都唔係嗰回事啦。葵涌廣場今日先有第二啲節目講話有個人賣咗好多年棉花糖啊嘛，紅咗嘛。 係。咁啊，所以呢啲地方咧就只能夠成為回憶啦。咁啊，尤其陰影添啊！而家喺呢一個牛頭角嘅第九座嚇，即係嗰時就係案發嘅一個地方啦。咁咧就案發日子咧，1975年8月23日，大家知唔知當日係咩日子啊？唔係案發日子，係揭呢一個叫做叫做揭發嘅日子，係咪啊？揭發嘅日子係啦，後嚟揭發嘅日子啦。8月23日係咩日子啊？不如考下大家，企我咪。是一個都幾特別的日子嚟，我覺得啊，大家可以 啊強調唔係花姐的生日，係啦， 唔係我出世。好，一間 可能年份會唔知 一間開股啊，呢、這、一個點解我都記得咧？我唔知點解啊。咁咧好啦，咁啊講下咧，當年咧就牛頭角下村第九座就話呢、這個點解哦？不如我哋交代下頭先咧，咪有一男一女咧喺度話。見到個男字，男嘅字都個男字咧，滴緊血嘅。咁嗰兩個人係邊個？不如我哋交代一下。 好啊，咁其實咧，呢位男人，即係位男士咧，其實就係呢個南記士多嘅老細叫莊永輝。 係，好似話老細嘅仔喎，係咪啊？ 嗱，其實正確啲講，佢係阿莊太就寡母婆就湊大一家。咁咧，亦都有另外一個版本，亦都有另外一個版本咧。其實就係阿莊永輝同佢個女發現嘅。係啦，咁唔考究啦。咁 即係總之，佢就係南記士多嘅即係 掌舵者啦，掌舵人啦嚇，就發現到有呢個問題啦。 個鋪頭就喺下面嘅，即係上面居住，咁下面有啲鋪頭。 係啦，上面有人住，下邊就鋪嚟嘅，係啦，士多係啦。咁佢就發現到咧，就有一啲。即係類似血水的物體啦，咁就即係已經唔係第一日發現㗎啦。咁就周不時咧就喺呢個天花啊，甚至咧已經滲到個男記士多男字嗰位滴落嚟。咁其實會有幾影響觀瞻嘅，因為事關啲人會出入嗰士多就經過正門。咁有陣時一個唔小心嗱，唔好話滴花咗你個妝，就算滴落咗滴落嗰個頭度都唔好睇，係咪先？ 尤其如果話係真係雞血嘅咧，我同你死過㗎啦會。咁樣咁、但係佢哋咧當時究竟係咪雞血咧？咁點解會提到話雞血咧？咁原來話二樓嗰個阿坤咧，嗰間屋咧就對住呢一個，即係啱啱嗰個男嘅就喺佢個門口嗰度啦，個牆嗰度啦。咁佢話原來咧呢一個男仔咧，即係頭先嗰個阿莊生啦，佢話原來咧幾日前咧就發現到佢屋企咧就有啲問題係嘛？ 咁啊，當時咧佢就即係話點解你屋企會即係有啲臭味嘅咧？咁樣係咪啊？咁跟住佢就話解釋咧，就因為佢就話係湯雞。 系啦，阿坤、阿黄生啦，住在楼上嘅黄生咧，就永远都只系一个解释嘅，系因为我汤鸡啊，咁所以咧就有啲鸡血流咗落嚟啦，唔好意思啊，整到你啊，我会尽快处理噶啦。 系，咁两位阿 Sir， 即系如果就咁听，系咪已经觉得有啲问题咧？如果即系汤鸡会唔会系咁臭嘅咧，同埋有血水咁喺嗰度滴落嚟嘅咧？ 嗱，如果俾咗我咧，九九巡逻车嗰阵时咧就 U 啦，嗰阵时，咁人哋打到咁样咧，我哋会一定睇点解会有血水滴落嚟咧，我一定要睇到。佢清清楚楚，我先至會走嘅。嚇，唔好話人哋話我湯雞啫，咁湯雞只雞有幾多血啊？大家心啦。我以前細個，我媽湯雞，佢都係揾只碗啊，佢裝住啲雞血俾我哋，即係我哋煲翻熟嚟俾我哋食㗎，即係燉翻熟嚟，都係一碗到啫嘛。咁你一碗可以滴到落你坑渠，又可以滴到落去嗰個招牌。咁似乎唔係好 有啲警 覺啦， 係咪啊？江 Sir 咧點睇？ 通常我哋都要清楚嗰個血。嘅出現嗰個來源啊，咁你起碼一定要揾到個來源，你先可以明白到嗰啲係乜嘢。我哋肉眼只係睇到紅色嘅啫，係咪？咁如果揾到個來源咧，就好容易咧就解答到依個問題。 喂，不過以前咧，嗱，而家大家就想揾只雞都難啦。嚇，禽流感之後，但係以前咧，我細個時候咧。老豆真的會買隻雞回來綁住在個廁所那裡、是等晚上湯來吃的、是的，我弟弟就說我堅決是不會吃的了，就說他太殘忍了，即你在街市買回來湯有一件事、即是來斬開一塊塊，如果你看著他生勾勾跟著湯了來吃，他就真的頂不住。咁以前你哋屋企有冇呢啲咁嘅習慣嘅咧？定係我屋企先？ 我屋企就有啦，我屋企睇，我屋企就係由細到大，我睇住我媽湯雞嘅。係，我都中意裝啊，點樣湯法嘅。係，係啦，所以我就知道佢係得個碗血嘅啫。嗰碗血咧，佢又話嚇湯完雞之後，陣間就會燉翻嗰碗即係蒸熟嘅嘢俾我哋食嘅。 雞紅啊， 雞紅啦，冇錯啦，雞紅啦， 要落啲鹽落去啊。 係啦，冇錯，落啲鹽咧就會 好興奮啊！ 其實有乜嘢特別之處咧？咁樣食雞紅嘅話， 加鹽啊？ 係咯，加鹽。 佢要將佢凝固啊。 凝固啊嘛。 哦，即係好似嗰啲豬紅一嚿嚿咁樣。 係啦，你唔加鹽就冇凝固得咁。 同埋咧，你冇一來又要凝固啦，二來又有啲味道落去。 係啊。 如果你血咧就咁食咧，可能你個味道會腥。 係，人哋話而家好多賣嗰啲豬紅咧，其實都係雞紅。 應該係啦，因為有咁多豬紅嚟吃咧， 而家好多假紅嘅啦。 假紅啊？ 係啊。 點樣？係 啲假紅好實嘅。 唔係人血啊嘛。 唔係。 好驚喎！咁但係上到去嘅時候咧，即係問佢哋再上去問咧，又覺得真係冇理由，太臭啊，就太臭啊，臭得太離奇啦。跟住上到去再問阿坤嘅時候咧，佢都係解釋咧，就係因為雞嘅殺雞嘅問題噶嚇。咁同埋佢就話，因為啲雞毛啊嗰啲就塞住嗰個坑渠係嘛，咁啊所以令到咧嗰個水咧就即係滴咗出嚟滲咗出嚟咁樣啦。咁但係咧就殊不知佢哋望一望，即係喺個門口望一望入去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唔係好妥喎，喺嗰個灶底咧嗰度咧，就發覺佢哋咧呢個阿坤咧係封咗自己個灶底嘅。咁啊，大家屋企以前有冇住過即係呢啲公屋下面有個灶底啊？ 有，我都係住公屋大噶嘛， 嚇 有 個 佢哋嗰個咩灶底嗰度咧，係俾我哋等啲砂煲鵪鶉啊、鑊啊嗰啲 石油氣啊， 係啦，石油氣嗰啲咁嘅嘢啦，係咯。 係，有冇住過啊？齋藤應該睇你都係富家公子啦， 唔富家，我住我係九反區長大嘅，有機會再講啊。 哦，係咩？ 我樓上係性工作者，樓下有賭檔嘅。係 啊， 好繽紛㗎。 同埋你阿媽賣魚啊嘛，係 啊，好繽紛㗎。 你阿媽用個魚嗰個秤砣嚟。 唔係青龍，係青棍。 青棍。 哦，嗰條青嗰條有條尾啊嘛，係啦。 啱啊！我哋啲同事，我哋啲主持啊，聽眾啊，全部都係細個俾阿媽阿爸虐待。 我都有啊。 所以佢哋咧，心理唔係好平衡。 但係補充翻正 節目， 補充翻正話點啊？其實咧，點解入即係可以咁樣入到屋咧？其實皆因啊呢個啊莊生啊，莊永輝啊，覺得呢件事咧真係太唔尋常啦，同埋太過會影響到我哋做生意啊。咁即係就話真係會滴咗啲水滴到啲客人咁點算咧？咁佢就首先咧，佢就即係揾咗呢個叫做屋村管理員，再加上嗰個區長咧，就即係索性係唔好啦，揾啲即係叫做管理層去幫我一齊去睇啦。因為我自己又去同你傾過，又搞唔掂。你呢頭又話雞血，又話雞毛跟手，又話豬骨塞住佢。 好，呢個咧我哋留翻第二 part 講下，跟住點樣跟進。但係咧，我想問下高 Sir， 頭先都講過咧，即係話嗰啲誤報嘅 case 咧都幾有趣。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好敏感啊，即係聞到啲好臭好臭嘅味，你就會懷疑啊，係咪有人殺人啊附近？ 咁你以前做譬如巡邏嘅時候，有冇話即係成日會接到呢啲咁嘅？ 有嘅，周唔係就唔係誤報嘅。佢覺得聞到嗰啲臭味咧係有不尋常嘅，佢哋會打999嘅，乜嘢人都打999啦。咁我哋去到咧就一定去揾嗰個發出臭味嗰、那個源頭啦。咁有時。會走咗喎，即係一嗰陣咁啊，揾唔到，揾唔到就冇得講啦。如果揾到真係嗰陣臭味嘅，我哋個責任一定要揾到係點解會臭，我至走嘅。如果唔係，我一定唔走嘅。好啦，咁好多時都係揾到死老鼠喺個櫃頭啊，櫃嗰啲窿啊，咁啊唔會爛爛啊，係啦嚇。 真係要逐個櫃咁樣幫佢開。 你唔係啊，全部一定要揾個鼻啊，攞自己個鼻好似狗咁樣去四圍去攆去索㗎。 頭先柏夫又提過咧，即係話台灣有一單咧就火燭喎，跟住咧就唔知點解唔係啲消防員去做，係警察去做呢個任務嘅，就係咧逐個咧入去個火場嗰度咧索嗰個火頭喺邊度。咁咧就索到咁上下攰啦，咁樣輪到第二個咁樣輪住入。 嗱，我喺香港就唔係嘅，香港揾嗰、那個火頭起源，唔係差人嘅責任，係消防員嘅，因為佢哋有經驗啊嘛。差人只係負責去維持秩序，擋住曬啲嘢。好啦，對揾到嘅真係有刑事成分啦，先至由呢、這個刑事偵緝組啲人去接手啦。 係，都比較離奇啲喎嚇。咁啊，喂阿鄺Sir，你話嗰陣時1975年啦，八月份嘅時候啦，你當時喺邊一個環頭嗰度？ 嗰時我應該就喺東九龍個衝鋒車嗰時叫。 係衝車。 叫做係。 腰東。 腰東。 係。都會係你巡邏嘅範圍。 係啊，冇錯。嗯、 有冇聽到話嗰區話，譬如話治安啊咁樣，會唔會係差啲咁樣？ 都好複雜下嘅，以前啲 點樣嘅咧？嗰時要留下係點樣嘅咧？ 留下，因為點解咧？因為群即係比較聚集人多嘅地方啊。咁啊，所以形成咗咧，就好多三三五岳嘅人都會喺個地方出現嘅。係。咁譬如好啲有啲地下咧，就開狗檔啊，開馬檔、自花檔啊，有好多嘢嘅。以前就 咁多錢到㗎嗰陣時。 係啊。咁啊就嗱啲人就複雜啲啦。 都成日入去要即係巡㗎喎，係嘛？ 要㗎，每日都要去嘅。 係。咁啊，嗰時聽到有呢一單案發生咧，點樣有咩反應咧，或者你點解？ 實在好多時都曾經發生過有啲同類嘅事。 到底藏屍案咧就1959年啦，就喺呢個坪洲啦。嗰時就係一個外母係嘛，女婿就殺咗外母啊嘛，佢控開魚蛋檔㗎嘛，係嘛，即係賣魚蛋嗰啲嘅。跟住去到1967年咧，就跑馬地啦，跑馬地嘅呢一個叫咩大廈？你住過係咪啊？聽話。 翠景樓 啊！佢話佢住過翠景樓啊，就係、是、住喺呢個做底藏屍案嘅單位嘅下面嘅。咁咧就係嘛，好陰暗喎。佢話嗰間屋好陰暗添。咁啊，嗰單案咧就係話一個好得意嘅，係一個印尼嘅司機就中意咗個老闆嘅老婆，跟住就勾搭咗佢。佢哋由印尼嗰度嚟咗香港喎，係嘛？嚇！嗰間屋就其實佢唔係佢係老闆嘅係嘛間屋？唔知啊，搞錯啊，點做企鵝 咪？係個老闆嘅。 OK 嚇。 係咪即係伊麗莎白大廈嗰度？ 唔係，佢係翠景樓，佢就喺跑馬地。但係伊麗莎白大廈咧，佢望到翠景樓嘅。咁跟住就去到1959啦、1967啦，跟住就去到1974年嘅呢一單1975年嘅牛頭角嘅呢一個藏屍案啦。哇！時間咧大約係7年喎。大約7年就一單喎，7-8年到啦，即係7年之癢喎，真係覺得，即係會唔會係一種咧，即係copycat 嘅行為咧？即係我一諗起點樣去埋屍咧嘅時候，就會諗到呢一樣嘢啦，真係。因為其後咧揭發咗就即係原來係藏屍嚟嘅，即係唔係絕對咩雞啊、咩豬啊咁，完全都唔係嘅嗰回事嚟嘅。咁啊，但係我就想問一下兩位咧，即係如果佢當時咧，佢話隔離屋臭啊嘛，咁但係係咪一定攞搜查令你先入去搜佢間屋噶嘛？唔可以隨便去，可唔可以入去咁樣去叫佢即係問下佢咩事咁樣噶啦，或者搜佢間屋？ 嗱，如果你話搜查令咧，就咁啊兩回事嚟噶啦，因為而家我哋入去唔係拉人，唔係咩啊嘛，係佢我哋敲門，佢可以俾我哋入去，亦都可以唔俾我入去。如果佢唔俾我入去，咁啊即係證明佢屋企有嘢啦，先至揾。嗰陣時警司可以簽搜查令嘅，我都未必一齊要去到呢個法院嘅，咁啊攞個搜查令咪入得屋啦。但係通常佢哋都會俾你入去嘅。 咁如果佢俾你入去，咁佢又願意俾你搜查，咁就可以搜查嘅。 冇錯。 唔願意咧，就只能夠企喺度，即係裝咁樣。 如果唔願意，我話俾你聽。阿鄺Sir，你認為咧？ 嗰個 點啊？你 75年嘅時代咧，就比較都係警權都好大下嘅。咁就如果要入一間屋入邊嚟講咧， 嗰時啲市民都幾合作下嘅，都繼續，因為最主要即係我哋差人去做嘢係有個。有個理由去入去調查啦嘛，咁最主要就話唔係話咩原因要入去間屋嚇，因為而家係事實上發生咗有啲血水喺度，咁查個原因佢好正常。咁佢同時咧就好似嗰單 case 咧就連埋有埋一個房屋署嘅區長上去嘅。 好啊，這個我哋下一 part 會開始交代一下之後咧點樣去即係發掘到啊呢間屋裡面有咩乾坤嘅。咁喺呢個時候咧，即係解答一下大家嘅問題啦。咁有人就話紫盒藏屍案咧係咪1974年？冇錯啦，1974年嘅12月嘅。咁距離依單案就8個月到嘅，即係8個月後，因為1974年咧，我哋嗰陣時講過啦，好多重案嘅。1974年好多長城公寓啊，嗰啲全部都係1974年啦。跟住到1975年嘅時候咧，呢一單咧，我覺得都算係好轟動嘅嗰陣時啊，即係因為咧都比較恐怖啦，即係埋屍喺呢個灶底嘅話。咁另外咧就阿 Sylvia 咧就提一提啦，佢話沙田和斜嗰度咧都有呢一類嘅大排檔啊，同埋即係都係有呢啲舊屋村 feel 嘅，仲其實都仲有好多嘅，都仲有嘅。 我知道沙角村都仲有，沙角村仲有，好似仲有啊，沙角村。 係咁啊，住喺嗰度嘅朋友好好珍惜啦。咁另外就啲人問啊，8月23號你講西曆定係農曆？農曆咁啊，梗係講西曆啦。西曆嘅8月23號究竟係咩日子呢？我哋翻轉頭話俾大家聽啦嚇。其實當日咧就係即係揭發呢個案件嘅日子嚟嘅。另外都係一個都幾特別嘅日子。咁係咩咧？唔好揾雞蛋訂我一間。OK， 翻嚟見。 睇呢個節目好獲益良多，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睇呢啲嘢嘅。呢個節目準備好充足啦，同埋可以帶俾大家一個批判性嘅思維。同埋邏輯思維係好緊要咯，覺得。咁然之後就之後就做咗付費會員，就睇埋其他重播添啦。咁其實就好癲咯，覺得自己每一單案都可能睇過3-4次以上啦。到後期啦，咁就花家姐就呼籲啦，啲因為周海亮案啦，咁就呼籲啲其案迷啦，就想呢個庭上面啊聽下作供啦。當你有一日真係被抽中做陪審團嘅時候，你會去點樣去抉擇人哋嘅未來呢？其實都好緊要咯。咁跟住之後聽咗一庭之後，就真係冇辦法自拔啦，就真係好沉淪喺呢單 case 度啦。咁就不停咁揾料啦，然之後就做咗呢一本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好癲嘅嘢啦。 呢本好明顯係死亡筆記啊！ 係好癲嘅筆記啦。 睇嚟我害咗你啊！唔知點解啫，多謝曬。 因為係自拔唔到咯，咁樣咯，咁好高興可以參加到呢3集嘅節目。